朝鲜致力于创办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目标之一，利用煤气化的一碳化学工业。从化学工业省到下属单位，组建得力的设计力量和建设指挥部等，在创办一碳化学工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。新南化肥离合企业已经建立了利用煤气化的甲醇生产工序。如果南兴青年化工离合企业也建立以煤炭为原料的甲醇生产基地，那么这些化工基地可以大力推进晶轮、PP 纤维和各种基础化工产品生产。